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燃在东京下午版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我是小丽。 你好，我是孟群。 从17:00开始到19:00，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比赛日哈，从上午到下午最新的一些有关东京奥运会的动态。 这是我们的这个倒数第二个比赛日，那明天呢，这个东京奥运会就要进入到最后一天了啊。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您带来的主要内容包括今天的第38枚金牌入账，曹原呢获得男子10米跳台的金牌，杨倩获得银牌，完美收官。 女子500米双人滑艇，徐诗晓、孙梦雅打破了奥运会的记录啊，打破了帽。应该是这是一个新的这个奥运项目，所以说他们创的就是最好的奥运成绩了。 另外，男子1000米单人滑艇的巴西选手摘得了金牌，刘浩取得银牌，也创造历史。 对，今天呢，巩俐晋级了空手道女子61公斤以上级的半决赛，锁定了一枚奖牌。 另外呢，中超方面呢，上海申花官方宣布接受主教练崔康熙辞职的申请，那毛义军呢是暂时代理主教练。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天哈不算晚上的，又进了2金3银，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详细的分享。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同样呢，也请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关注我们的快手和抖音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小活动，包括好看的视频哈，都是从前方传回来的。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的活动。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介绍奥运会方面的消息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4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为进一步筑牢首都安全屏障，严密风险地区返京人员管理措施，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输入首都风险，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经研究，对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待返京人员防控管理将会采取5大措施。 第一呢，适用范围方面呢，是本着科学精准分类分级原则，对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市区镇其直辖市为所在区，以及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待返京人员提出专门防控要求，既精准有效的防控疫情，又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第二就是防控措施，一是采取限制购票和劝返措施，将限制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直辖市为所在区及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待返京人员购买火车票、飞机票，通过公路进京的人员检查站将进行查验劝返。 另外呢，就是调整北京健康宝赋码状态，对还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市区级的人员，将对其北京健康宝赋码状态调整为黄码。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第三条哈，严格远端查验，各机场火车站将严格查验进京人员的北京健康宝。健康宝对非绿码人员将劝阻登机登车，没有安装北京健康宝的现场下载，并查验赋码状态。 第四呢，是分类恢复北京健康宝绿码，对于黄码人员，待其所在县市区级痊愈转为低风险地区，或14天内无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级旅居史后，恢复绿码。对于弹窗提示人员，待其连续14日内无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旅居史后，恢复绿码。 五是返京措施的政策的措施，对上述的这些人员，等他们恢复了绿码之后，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就可以返回北京了。到达北京之前，要主动向所在单位居住社区报告。抵京之后实施14天的健康监测，并在抵京当天及满7天时进行核酸检测。 那上述人员所在的地级市域内其他县市区级人员非必要不进京，需要进京的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京后实施14天健康监测，并在抵京当日及满7天时进行核酸检测。 来返京人员在进京前应该主动登录北京健康宝京新相助小程序，并准确完整填写个人信息。返京之后呢，按照提示到社区和单位报到。在严格防疫管理的同时，为妥善处理有关特殊的情况呢，也是建立了两条救济渠道。一是对于本人认为北京健康宝赋码有错误的，您可以通过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民航12326热线、国铁12306热线来反映，经过核实，其过去14日内确实没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旅居史后，将及时解除购票的限制，并将北京健康码恢复绿码。二是对于因极特原因，的确是需要提前返京人员，坚持一事一议，其本人可向在京所在单位居住社区提出申请，由社区防控还有疾控等部门综合研判之后提出处理意见。同意返京的人员不得乘坐公共交通，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实行点对点闭环管理，抵京之后实施14天健康监测，并按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那以上的规定要求呢，从这个发布会结束之后就要执行了，也请大家多多了解。 奥运奖牌榜， 关注一下目前的奖牌榜的情况。中国代表团呢，目前是38金、29银、17铜、84枚奖牌，总数位列各代表团的第一位。美国代表团呢，目前是34金、36银、32铜，以102枚奖牌总数呢位列各代表团的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是日本代表团，目前是24金、12银、16铜、52枚奖牌总数。排在第四位的是英国代表团，目前呢19金、20银、21铜。俄罗斯奥委会代表团呢，目前是17金、24银、22铜，目前奖牌总数63枚，位居第五。位居第六和第七的分别是17金、6银、21铜的澳大利亚代表团和10金、11银、16铜的德国代表团。 你好，奥运。 从今天上午到下午，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又获得了2金3银的好成绩，我们分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下午，日本东京奥运会跳水项目的男子10米台的决赛结束了，中国选手曹原582.75分获得金牌，杨健凭借580.4分排名第二，英国选手戴利548.25分摘得了铜牌。 那决赛的出场顺序呢，是根据资格赛排名的倒序进行的。比赛是一共6轮动作，男子比赛呢以难度取胜，杨健呢将在第6个动作当中完成最高难度的109B 的动作。那么第二跳呢，戴利的状态呢非常好，单跳91.20分，总分呢拿到了189.80分，排在第一。 杨健选择动作呢 407B 完美的一跳呢跳出了 94.50 分，总分排名第二。曹原呢只跳出了 81.60 分，暂时排在第三位。第三跳曹原呢单跳得到了 97.2 分，把和戴笠的分差拉到了只差一分。 然后就要上难度了， 嗯， 杨健在第四跳超级难度 3.8 5156B 的动作拿到了 91.20 分，排在第二。曹原做臂力动作拿到了97.20分，获得第一。那因为选手戴笠出现了失误哈，只拿到80.50分，所以他的总分就降到了第三。 那么第五跳呢，这个杨健拿到了207B 的动作，207B 动作的102.6分，都得第二名。曹原呢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拿到101.75分，稳居第一名。两位运动员呢通过两个超百分拉开了和戴笠的分数。 最后一跳杨健完成世界最高难度动作，达到了4.1分的难度哈，他是单跳112.75分，完美收官，最终获得第二。曹原也是完美的完成了5255B 单跳，102.6分，那总分呢加起来是582.75分，所以最终曹原获得了金牌，铜牌归属英国选手戴笠。 那在曹原获得金牌之后呢，这个北京市委市政府呢也是发来了贺电啊，具体内容是这样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新希在第32届奥运会跳水男子单人10米跳台决赛中，北京选手曹原技术精湛，发挥稳定，战胜对手，喜获金牌。在此特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跳水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愿中国跳水健儿再接再厉，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2021年8月7日。 我马上连线北京跳水队的王潇松教练，王教练呢曾经是林越的教练哈，请他来给大家带来专业的点评。你好，王教练。 你好。 首先要祝贺我们中国跳水队这样的成绩哈，尤其是我们北京的队员曹原，请您给大家说说今天他的表现如何。 曹原今天的表现，我觉得可以用完美来形容吧。 嗯， 我看了他的这六跳，我觉得非常的惊艳，也非常的佩服他。 嗯，是吧？嗯， 对的， 这些年也是不容易哈，因为他不光是这一个项目，只要是国家需要或者是只要队里需要，他会板台都要参与哈，这么多年。 对的。 嗯， 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运动员。 嗯， 所以呢在最初备战奥运会的时候，他的主项应该是在跳板上。 嗯， 但是确实也因为整体的需要，我们队伍的需要啊，只要国家队需要他出现在哪里，他也义无反顾的又重新回到了跳台上。 是， 对，这个精神非常的可以钦佩。 嗯，也就是说明我们曹原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哈。那您给大家说说今天他这些动作的表现，尤其是您觉得哪个动作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哈？ 这个我相信我觉得今天打分也是打得非常的好。 嗯， 从他第一个动作下来以后就是3个10分，就是满分。 嗯， 这个动作当然就是从观众从观赏度到裁判的评判，大家都能看到是非常完美的一条。 嗯， 包括我觉得最后一条在那么大的压力之下一定要达到9.5分，就是接近于完美的这种程度上，他还能够顶住压力跳出那么完美的一跳，基本上是没有瑕疵的动作。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 嗯， 裁判也有给出10分的。 其实两位选手在半决赛的时候多少还是有一点失误哈，不过还好，因为我们整体实力太强了，所以即便是稍微有点失误，但是还是依然可以前两名的身份来到决赛当中啊。 对的，半决赛我也看了。 嗯， 由于是可能由于是上午比赛的原因，不光我们中国队的两个运动表现稍有瑕疵，其他包括戴笠包括俄罗斯选手的其他国家的选手呢表现也都是差强人意。 嗯， 但是呢能够参加奥运会的这些运动员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他们都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在决赛的场上 如何来进行调整哈。嗯， 对，全部的能量来进行决赛。 嗯，因为曹原是咱们北京队培养出来的冠军哈，所以也请您给大家多说说曹原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哈，您看到的啊，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感动您的地方，或者是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儿哈。 曹原呢，首先呢，他是一个跳水天赋非常高的孩子。 嗯， 所以 最开始让他进国家队的时候，他还有点不愿意去，而且这个孩子呢，非常的怎么说，就是恋家也好，当初也是小啊，舍不得我们这帮北京队的小伙伴，还觉得还哭鼻子，还不愿意去。但是呢，他去到国家队以后，通过那个国家队的教练、领队，各方各面的这种帮助，他进步非常的快。 嗯， 他是2007年底进入的国家队，他到了2012年就已经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并且现在是已经是第三届的奥运会了。 嗯， 每届都能拿到金牌，觉得非常的不容易。他这个桃园呢，本身呢，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孩子，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 嗯， 他在跳水这方面有这么高的天赋，他也知道自己去怎么去努力，怎么去保持他的状态，来把这件事情做好。 嗯，那刚才您刚才提到他的能力非常强哈，这三项板台，包括双人，他也跟其他的选手配过哈，他这个能力怎么这么强呢？ 所以这是他天赋的一部分。 嗯 啊，再通过后天的训练。 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有这么强的能力，无论在板上也好，在台上也好， 嗯， 都能够都是非常的出众。 嗯，赛前应该还有些伤病哈。 对的，他4月底的时候训练当中出现了肩部左肩的一个脱臼的伤。 嗯， 应该说他因为他是备战跳台项目，所以对他的影响还是非常大。 嗯， 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再上跳台去训练，因为已经脱臼了。 嗯， 但是呢，通过我们领导、教练、科研人员各方各面的保障，20天大概1个月左右，就让他基本上恢复了状态。 哦， 所以非常的不容易。 嗯，所以看到很多网友也说，哎，这个小伙子站在这个跳台上哈，这还有绷带，所以很多人都特别感动，说好心疼。 他的左肩确实， 应 该说对于跳台运动员来讲是算是比较重的伤了。 嗯， 就是在奥运会之前。 嗯，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比赛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也是有一点担心他这个伤势，对不对？ 对的。 嗯， 因为他你看他跳到第三跳下来以后，自己去把手来转动这个肩来活动， 嗯， 我当时心里面就有点打鼓， 咯噔一下， 但是担心，哎，担心他会他有什么问题，但是非常好，还是坚持顶下来，非常好。 那您能从他的表情或者是动作当中判断出他应该没大事儿吗？ 可以判断出来， 哦， 可以判断出来，他非常专注， 哦， 非常专注， 嗯， 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比赛，放在了动作当中，这， 嗯， 是我们跳水，非常高的一个境界，就在比赛当中， 嗯， 这样才能够不受外界的压力影响。 嗯，我相信他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都不会逃过您的眼睛啊，肯定是一直盯着他。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中国跳水队也是7金5银的成绩，真是跳水梦之队哈。那你也总结一下我们这一次中国跳水队的表现。 我觉得中国跳水队无愧于这个梦之队的这个称号， 7金5银 的成绩就说明了这一切啊，当然也有遗憾，我们追求完美也有遗憾。 嗯， 而正是由于桃园的一个大的失误，男子双人十米台呢，我们丢金了。但是我觉得偶然也有必然，回去我们还是要认真总结，这样的完美我们再进发。 嗯， 啊，我相信中国跳水会一直辉煌。 嗯，有缺陷的完美才是给人印象深刻的完美。 对的，对的。 而且上一次里约奥运会，我们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小遗憾，我觉得挺好的。每一次都带一个小遗憾，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大家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啊，这是我觉得在这个奋进的过程当中，挺好的一件事儿哈。那当然了，您刚才也提到了曹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您说都舍不得离开家乡，舍不得离开自己的队哈。其实北京跳水队跟这个国家跳水队离得应该不远，就在一个城市嘛，就他还想家。那回来的时候，我相信带着这个冠军回来，您肯定也要跟他聚一聚哈。到时候是请他吃个啥呢？还是怎么来庆祝一下呀？ 啊，对的，对的。 嗯， 我说的之前他进国家队的事情是一个小插曲， 小插曲，对，嗯， 对。 我盼着他回来，期盼他回来。 嗯， 但是我觉得， 嗯， 因为疫情的影响，可能短时间内还见不到他。 还真是需要隔离一段时间。嗯， 对。另外，我们后面还有全运会的任务， 哎， 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继续做工作，为北京做贡献。 哦，那全运会，对全运会这边的准备会是怎样的一个步骤呢？ 他先回国，然后进行隔离。 嗯。 啊，然后进行隔离，然后听从领导安排吧，肯定会有相应的安排来进行那个备战全运会的训练。 嗯， 然后大概在9月初左右进村儿， 嗯， 进入全运会村，完了就跳水项目9月6号开始。 哎呦，那其实您看现在已经8月初了嘛，也就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挺紧张的。 是的， 估计中间能不能回趟北京啊，还是直接就去西安呢？这时间还真是挺紧的。 应该会回北京吧？ 啊，嗯，短暂的回来一下，然后赶紧又投入到新的这个全运会的备战当中了哈，非常的辛苦。 好， 嗯，我们也会在全运会的赛场当中继续关注北京队员曹源的表现，关注这位奥运冠军的表现。谢谢您的分享。 好的， 有空的时候多跟我们介绍咱们队里这些年轻队员的生活啊，包括他们的奋斗的这个过程哈。谢谢您。 好的，没问题。 嗯，好，再见。 好，再见，再见。 嗯。 这些细节背后介绍的很有意思啊， 哎， 这个作为一名运动员的话，他要克服的很多，不但是要克服自己的伤病啊，这个左臂脱臼，其实在比赛场上我们也看到曹源呢是带着这个就是他是在这个肩膀上打着绷带啊， 嗯，及时贴， 哎，及时贴应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呢，让自己呢这个能够在伤情稍微缓解一些，而且在坚持在舞台当中呢能够有一个完美的表现，最终拿到金牌。 嗯， 而且呢还得克服自己对家的思念啊。 嗯，曹源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其实不是之前受伤了吗？ 嗯， 他自己也被吓到了。 嗯， 说能不能来奥运会啊？ 自己心里也没底。 对，心里没底，说生出了很多的问号。 对，嗯， 但是恢复的还算不错。就像刚才我们教练说的，经过各方的协助吧，也让他在短时间当中赶紧就把这个肩伤复健吧，康复过来了。 对， 当然在比赛的时候，王教练也是仔仔细细的盯着屏幕，就怕这孩子出事儿。 是，所以说在这个男子双人十米台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出现失误啊，这个非常遗憾没有拿到银牌。其实背后呢，肯定会有一些细节方面的原因，恐怕伤情啊，包括心理的影响啊，都会造成的他瞬间的失误。但是我觉得调整的非常好，到了单人的时候呢，曹源还是战胜了所有的疑问、所有的质疑，包括战胜了伤病的影响，拿到这枚金牌，那真是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不容易。 嗯， 所以王教练说看到他表情非常的专注，其实心里就是松了口气嘛。虽然说动作可能他在揉自己的这个肩膀啊，揉自己的关节啊和伤处，但是看到他非常投入的在比赛，哦，王教练也松一口气哈。 对， 没事儿。 而且这个职业运动员确实不容易，回来以后还要参加这个 全运会 的比赛啊。 嗯， 这个希望伤病不要对他造成太大的影响。 嗯，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今天下午刚刚产生的这块金牌，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当中，我们又是包揽了金银牌啊。北京的队员，我们中国代表团的曹源，最终是582.35分获得冠军，杨健是580.40分获得了第二名，英国名将戴利获得第三名。祝贺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又获得一金一银，这是刚刚产生的这块金牌和银牌的情况。那之前呢还有拳击项目哈，拳击的69公斤级决赛当中呢，我们中国选手谷红0-3还是不敌土耳其选手苏尔梅涅利，也是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 介绍一下谷红，1988年出生啊，是中国女子拳击队的领军人物。16年呢，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就获得了亚军。2年之后呢，在世锦赛上获得了亚军。另外呢，谷红还是2017、2019年两届亚锦赛的冠军。国内赛场呢，谷红也是长期，统治着女子陈量级的这个赛场。全国锦标赛的这个还有冠军赛啊，都是她得的冠军啊。这个冠军的，应该说稳稳的有这样的实力。比赛开始之后呢，第一回合谷红上来呢就先声夺人，通过身高臂长的优势呢对苏尔梅涅利呢展开了猛攻，而且多次呢通过摆拳击中苏尔梅涅利。第一回合结束的时候呢，其实当时4名裁判呢给谷红打出了10-9的比分。第二回合开始以后呢，苏尔梅涅利很快调整了比赛的策略，通过脚步贴近谷红，发挥自己重拳的优势呢多次击中了谷红。谷红呢招架的很难受啊，不断的试图通过搂抱打乱对手的节奏，裁判也因为判罚谷红犯规扣除了1分。第二回合临近尾声的时候呢，苏尔梅涅利连续的组合拳击中谷红，裁判也中断了比赛并对谷红读秒。 庆幸的是，古红向裁判证明自己是暂时没有什么大的妨碍。第二回合结束，五名裁判一直判定给苏尔梅电力打出了10-9的分胜。那么，这个最后一个回合开始之后呢，双方体能呢都是不太能支持发动猛烈的进攻，过多的搂抱呢让比赛也是这个不能够流畅的进行。古红呢凭借着不错的防守呢稍占上风。最后一个回合结束呢，三名裁判给古红打出了10-9的比分。最终呢，经过分歧判定，苏尔梅涅利3-0战胜了古红，古红因此只能是拿下一枚银牌。 今天上午的皮划艇净水单项决赛中，徐诗晓连袂孙梦雅，在女子500米双人划艇 A 组决赛中，最终是1分55秒495创造了历史，获得了一枚金牌。赛后来听这姐妹俩。 我刚刚下水，我跟我大大说了，我说我憋了这么多年，其实也受过很多次腰伤，就觉得这个真的，我相信那句话吧，付出是会有收获，会有回报的。对，我们放下了所有，因为我们知道，我告诉我大大，我说我们这一场就是我们因为每周有合练，我们就是我合练的最后一场，好好没休息，我不要看别人，我就看我航道，我们前面这条直线，我们的终点在哪，我们就会往哪滑，不要关注别人，就关注我们自己。我们下去，我们成绩就说顶峰，我照55秒滑，我们俩的目标就是这个，不关注别人。 就从我练到现在，就为了这一口气呢，就是呢站在这个最高阳台上。 然后可爱的姑娘哈，这个比赛完了没多久，就进行了男子1000米单人划艇项目的决赛。上届亚军巴西名将道斯汤托斯4分04秒408的成绩获得金牌，我们中国运动员刘浩划出了4分05秒724的成绩，也非常不容易，拼得了宝贵的银牌。这块银牌创造了历史，摩尔多瓦的一位选手获得了铜牌。 另外，今天呢还有空手道项目，空手道的女子组61公斤以上级的淘汰赛 B 组的一场小组赛，中国的选手龚丽4战2胜1平1负，排名小组第二，晋级到半决赛。半决赛他的对手呢将是来自阿塞拜疆的选手扎列斯卡，比赛的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的6:20。 那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净水皮划艇比赛，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哈。那决出的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1000米，女子皮艇4人500米和男子皮艇4人500米四个项目的金牌。最终我们刚才说了，中国队获得了一块金牌，刘浩是一块银牌，加上8月3号男子双人划艇的1000米的银牌，所以这一次我们净水皮划艇项目一共是1金2银收官。也感谢这些水上力士们哈，为我们获得了这么多的荣誉。来看看大家的微博微信，听听 FM 聊天室的内容。刚才给大家盘点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个比赛日哈可以得到的奖牌的情况。 对，那看到大家呢对于今天的这个中国选手的表现啊，像用户1733-7步就说了，金牌啊其中包含了很多的因素啊，包括伤病，尤其疫情影响之下的话，对于他们的这个比赛训练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正常啊，尤其是没有这个高质量的比赛，恐怕他们要保持自己的热度和难度的话恐怕比较难。而且呢有些运动员家里面呢确实是比较困难。当然这次这个奥运会当中呢，我们不单是看到了运动员在赛场上的争金夺银的这种出色的表现，还有呢来自他们背后的一些故事，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环节当中跟大家聊聊。尤其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之一的就是这届这个奥运会当中，中国奥运新一代偶像在东京是不是有些破圈的这种现象啊？ 林公子说了，看了这个土耳其那姑娘啊，说确实打得挺好的，输了也不冤。看到对方选手的表现也是给点赞。南极说了，哎呀，从目前奖牌榜的情况来看，整体实力咱是提升了呀。但是看这个大项哈，游泳和田径还需要努力啊。您对田径还不满意？我也超级满意的。 对，田径已经是这届奥运会的话，应该给下一届已经是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啊，势头非常不错。 还说美国的实力下降了，对，今年主要是田径这边意大利就是异军突起，没有想到哈，他们拿了5块金牌。 而且呢也说明了这个中国运动员呢在这个周期当中呢进行科学训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是第一时段为大家盘点哈，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2金3银的情况。一会儿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丰富消息等着您，我们稍后见。

啊，我是说还是说到了刚才首先的观赛习惯。那么刚才呢只是一个小的插曲，但是还是说到这场比赛吧，因为时间虽然早一些，但是相信啊，对于无论是法国队还是美国队来讲呢，可能在前面的比赛时间，从他们的运动状态和这个调整来说呢，前面多多少少会有点不适应，但是打到决赛呢，其实不止一次来这样的时间面对，可能从这个时差调整来说应该是到了一个相对还好的程度吧。所以说在面对这场比赛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看到两队一个比较快速的时间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而且能够看到法国队确实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聊到了，就是这支球队呢，从他的内线身高，从他的防守来说，的确在非暴规则之下，就是说你没有防守三秒规则的情况之下呢，他是一个完整的球队。但是相比较这个完整性来说，我觉得美国队是不足的，就是他们的人员问题，严格来说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五号位内线的。所以说无论是进攻还是在他们的防守上，即使戈贝尔的进攻实力不是太强，但是这个完整性其实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扰，感觉就是无锋阵容，就可以说联想到比如在 CBA 比赛当中广东队没有了阿元，就这个情况吧，就是大家都去充当内线，甚至让周鹏也去充当四号位，这样的一个模拟的办法，但是对于他们的其他位置的进攻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是我们看到美国队其他位置，无论从体能、身体素质，还是从他的个人进攻能力上，以杜兰特为首，其实都发挥出了自己的绝对超强实力。所以说，最终凭借着整体厚度吧，依然凭借着并不太被大家认可为梦之队的美国队，还是赢得了这次奥运会比赛的冠军。 嗯，不管怎么说，反正由我这个吃瓜群众的角度来看，感觉就是两支美之蓝的球队重新编了编，然后开始打这个比赛。不知道你是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受呢？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美职篮球队混编在一起，而且这混编好像也没受太多的休息时间。比如说我们看那个霍勒迪啊，包括多球员，其实他们的休息时间好像就是基本真就没有休息，打完了 NBA 之后就过来，可能之前还是队友，马上就会变成对手了，又会或者之前的对手又会变成队友，混编在一起就又打了一场。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其实从都是 NBA 的队友以及对手的情况来讲，可能美国队这边从队里的头号人物的比重还是更多一些，就是这边呢有同样位置也比较高，但是能否起到一个绝对头号的核心作用呢，可能还是要稍微打一点折扣。所以美国队赢得比赛也是能够从这个小细节吧，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优势。 嗯，感觉美国梦之队没有那么梦幻了哈，是他们并没有捍卫梦之队的荣誉，而是捍卫了这个联盟的荣誉。两支进决赛的球队都是联盟的球员啊。 是。 嗯，那晚上还有铜牌争夺战哈，那来看看斯洛文尼亚和澳大利亚。今年斯洛文尼亚确实是黑马的表现哈，铜牌争夺战这铜牌会不会归属他们呢？ 我个人其实也更加赞同主持人的看法，就是我比较看好斯洛文尼亚队，因为这支球队其实从半决赛面对法国队的时候呢，我个人觉得从他的进攻火力来讲，从一开始啊就展现出了他们的优势，但是好像还是有点轻敌的一个局面吧，就是在领先了将近两位数的分差之后，没有把自己惯用的打法展示到最后的一个极致。从他们的内线球员受到两次犯规困扰罚下之后，就是你再回来没有贯彻之前的打法，就是打戈贝尔防守可能出不来的这一下，因为斯洛文尼亚的打球方式我个人依然觉得是领先于世界的潮流当中的，除了东契奇这之外，他们的内线球员的移动能力，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有身高，但是他也参照着无锋的打法，照顾了高度，但是拥有着非常强悍的速度、反击的能力以及个人的进攻都能够融合在一起，所以正常发挥的话，我觉得这支球队其实是一个决赛水平的球队吧。 嗯， 就是之外其他的点，我多多少少觉得名气不大，但是可能被大家所低估。所以说，尽管是一个铜牌争夺战，我觉得不出意外，正常发挥的话，可能战胜澳大利亚取得冠军的概率可能会更加大一些。 那就是别出他们半决赛那个意外吧，最后时刻的一个选择，别出这个招就行呗。 没错，没错，就是。或者说在之前吧，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在领先或者说经过一些小的小变故、小的失误之后，不要受心态的影响，稳定的发挥吧。就像主持人说的，黑马为什么呢？因为代表着他们的其实非常年轻，之前受的关注度非常少，以及才只有22岁，所以说大家心态都不要出太大问题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是能够以一个比较早的时间就建立起 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甚至不会出现是不是要选择绝杀的那个纠结。 以前呢，就是比赛刚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哈，刚说斯洛文尼亚的时候，我们家里的这些听众哈，家里人都说，以前斯洛文尼亚还是我们中国队的王仕鹏的背景板哈。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你觉得这支球队的变化，或者是它代表了哪些先进的世界篮球的一些打法呢？ 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之前的一场比赛，恰好也是正和当时也效力过国家队的张继鹏张指导，我们在共同解说这场比赛的时候聊到过，就是他其实对这支球队2006年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有印象，就是说当时的球队其实他还是觉得这支球队当时在欧洲整体的排名呢是处于中游和中游偏上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我们看到这次斯洛文尼亚无论是从欧洲区的预选赛当中，要知道这个预选赛其实在欧洲非常非常残酷，要是最后希腊都已经打落选赛了，就证明了他们的竞争非常激烈啊！但是在预选赛里面，他们兵不血刃的，可以说毫无压力的就晋级到了正赛的比赛。斯洛文尼亚给我以及和张指导以及很多我们的同事一起在感受的时候呢，都能体现出他们的风格，就是说其实要论内线球员的身高，2米13到2米15之间的球员比重2到3名，内线球员的构架非常明显。锋线球员的比重和得分，以及后场球员的这种扎实，包括欧洲球队这种严谨，以及配合当中他的防守的侵略性会时刻抓你失误，他继承了欧洲队之前的这种传统之外呢，其实又把整个速度和移动贯彻到了一个极致吧。因为现在的篮球打法呢，虽然说在国际规则之下有防守三秒，所以说打阵地的时候你可以凭借着一些身高能够在防守当中取得一定的优势吧，但是尽管是这样，其实推快仍然是一个大的理念，因为你的快速进攻一定会让你的进攻的成功率大大增加，面对更怎么说呢，并不完整的防守吧，就是你的进攻会变得更容易。所以说斯洛文尼亚有这样的能力把自己的整个节奏变快，而且12个人几乎能够各司其职，所以他们的整体能力其实都在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当中。所以我在2006年提到斯洛文尼亚这支球队的时候，我们想到过王仕鹏，想到过坚持的一秒钟都没休息的球员时代的姚明，但是没有想到斯洛文尼亚在那个阵容当中还能回忆起什么人来。但是在这次比赛当中，除了东契奇之外，除了麦克托比，除了效力于美职篮的球员之外，我们看到太多的面孔，能够想象到接下来的几年时间，无论是在欧洲比赛还是在美职篮以及世界篮坛当中，可能都会给很多球迷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说他们的不新换代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的确是哈，欣赏了这样的特别美妙的比赛之后，哎，希望咱们 CBA 联赛这些在家看比赛的球员学点东西啊。好，谢谢江帆的分析，那我们也期待今天晚上精彩的比赛，再见。 再见。 最后落在江帆的一句感慨上，就是足篮排三大球的话必须得有后备人才啊。 是啊， 这如果你没有高水平的球员，怎么能够去这打出高水平的这种比赛的表现，怎么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总结是2006年那斯洛文尼亚根本没什么印象，但现在这支跟那支完全是不一样的球队。 就是在还是相对比而言的话呢，咱们还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和成绩， 一直都这样没变。 而且呢，刚才提到这个快，确实呢有这个有句话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啊，任何快的话呢都会取得一个不错的效果，但是还是建立在这个快但是不能乱的基础之上啊。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空手道项目哈，半决赛，在这个空手道女子组的61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当中，巩俐呢将会迎战的是阿塞拜疆的选手扎雷斯卡。这个比赛还要在不到，我想多长时间？45分钟也就不到哈，这个时间来进行哈， 6:20进行。 对，我们请记者李维给大家来说说啊，他所了解到的情况哈。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刚才说到了这个篮球的比赛，尤其是吃饭那个时间，我估计大家可能多多少少还是看了两眼的哈。 对，这场比赛的美国的实力还是最强的啊，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不过小组赛呢，因为第一场比赛就输给法国，所以说比赛呢多少有点悬念。两队又遇在一起呢，法国只打了5分钟的好球啊，就是前5分30秒呢，只让美国队拿到4分。但是在杜兰特的率领之下呢，美国队是渐入佳境，逐渐取得优势。上半场呢，44-39领先之后呢，双方差距呢是2位数。法国最后一节过半的时候呢，比分追成了70-73，但之后呢又连续出现了失误。美国队连得6分啊，稳住了阵脚。法国虽然又发动反击，把分差缩小到3分，但是为时已晚。 好，那接着咱们就让李维给咱们说说巩俐哈。你好，李维。 小林你好，孟秋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威辛苦了。 是，这是对于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记者来讲，应该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哈。因为明天 还有，明天还有李倩，还有李倩，明天还有李倩。 你会去盯李倩吗？ 拳击项目的啊。 对，现在我们还在等那个，就是记者的那个门票的预约。如果等到预约结果出来的话，可能还要去关注一下李倩的比赛。 太好了。那今天一会儿6:20这场比赛，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这个空手道的比赛，因为确实我们今天是去做这个回国前的必须要的核酸，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 MPC 主训中心关注了这个公立的比赛。然后也和我们同行做了一个了解，确实这场比今和昨天尹笑言那场比起来，其实61公斤以上的比赛竞争是更加的激烈。那昨天尹笑言进入这个半决赛应该是一路比较平稳吧，但是今天公立其实还是遇到了一些挑战。他其实第一场比赛就输给了一个埃及的选手，那后面的比赛应该是表现的非常的不错，是顺利的进入了这个半决赛的比赛。那一会儿呢，他将和一个阿塞拜疆的选手来争夺决赛权。那其实这个空手道比赛了解了一下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它不像跆拳道和柔道，它是先打一个小组的这种循环赛，通过这个积分来进入到这个半决赛的比赛。那进入半决赛之后，如果一会儿他赢了这个阿塞拜疆的选手的话，将直接进入决赛，而输的话就获得铜牌，就没有这个铜牌争夺战了。也就是说，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确保获得一枚奖牌。当然我们希望一会儿功力能够继续发挥出一个高水平，能够冲入决赛拿到金牌。那同时呢，这个比赛中呢，如果双方呢打平，那可能就是按裁判来判这个比赛的这个结果。空手道是分为两种，昨天呢进行这个行赛，还有我们中国两个选手尹笑言和功力参加的叫组手赛，就是相当于两个人来对抗的一个比赛。行赛呢就是在表演打分。所以说我们参加这种有对抗的比赛。那确实啊，这次我们两个女选手都是从跆拳道来转过来的。这个尹笑言之前打过排球，那也算是一个跨项的一个转折。而且呢，这个项目我们也知道只有这一届日本的东京的奥运会有空手道项目，下届巴黎就会没有这个项目了。那在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中国选手还是表现不错的，昨天拿到了一枚银牌。那今天功力啊，我们看看一会儿对着阿塞拜疆这个选手能不能表现出一个很好的状态。那当然了，其实如果能进入决赛的话，还很有可能面对我们在小组赛输给过这个埃及的选手。那看看功力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在比赛中取得这种更好的这种表现吧。因为昨天那枚银牌我们已经很欣喜了，那奥运会上历史上第一次空手道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我们看看我们中国选手能不能再进一步啊，从这个奖牌的颜色从银牌变成金牌。 我们中午跟孟群吃饭的时候还在说呢，说这空手道项目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是东道主自个儿设的嘛，设了好多小项哈，以为日本代表团会得好多，结果发现不是。所以我发现，你看阿塞拜疆或者其他的一些国家的选手都来参加，并不是日本队都拿走了。 对，其实这还说明了，在64年就是这个项目被进入到奥运赛舞台之后呢，在世界上的它推广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对，其实这个项目我觉得比我们可能平时练的就像跆拳道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小朋友或者家长都让孩子就练跆拳道，不管是强身健体还是有一个防身的技能，都是有一个对身体吧有一个好处。其实空手道在世界范围内真的是挺火的，这次我也是才了解到，不是说因为日本要办奥运会人把空手道加进来了，确实有很多的国家很多人在练这个空手道，包括我们国内现在练空手道的这些年轻的这个男选手或女选手其实也有很多，尤其很多人在这个空手道这个项目上可能也会体会到一种武术或者武道这种精神吧，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 好，谢谢李维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选手无论拿不拿金牌或者是银牌吧，但是起码是参与了这个大项，也展示了我们的风采哈。所以说也期待啊，今天晚上咱们的女选手功力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哈。这两天老有惊喜，所以我发现你现在成吉祥物了，去的地儿基本上能看到金牌啊。 但愿今天晚上有好消息。 好，谢谢李维的介绍，辛苦了，再见。 好，再见李维。 好，再会。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功力的情况啊，今年的21岁啊，也非常年轻，在世锦赛上呢，成绩的不是那么出色，不像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像谷红啊等等啊，尹笑言啊等等这些选手呢，拿到过什么世锦赛啊，包括亚洲的冠军。但是呢，功力的在2020-21的空手道超级联赛的分站赛里面是成绩还是不错的，当时呢参加的都是68公斤级的比赛，拿到过3个分站的冠军。他比较擅长的是腿法。 刚才这个李维也说到了空手道组手比赛呢，先把参赛选手分成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呢五人打循环赛，打这个单循环，排名小组前两名的进入到半决赛，半决赛赢的运动员呢将争夺冠军，失利的一方呢就直接获得铜牌。 嗯， 刚才提到了巩俐呢，其实已经拿到了一枚铜牌了。 就是之前要打积分的，输了也可以，就是积分少点是吧？ 对，在今天呢，我们的下午整点新闻的时候呢，我在关注着这个消息的更新啊。其中巩俐的第一场比赛就输给了埃及选手，我当时还以为是这输 了 就淘汰了，后来发现不是，他小组赛里边打三场四场的啊、 嗯。 最终咱们还是。他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最终是两胜一平一负吧，啊，是进入到了这个半决赛。那么刚才介绍了，就是队长来砸在败将的这个选手，希望巩俐能够战胜对手。 嗯，其实空手道可能很多男同学啊，男同事们应该还是比较喜欢的。空手道主要是以空手和赤足这种方式来进行的搏击格斗的一种方式哈，而且它跟我们中国还是比较有渊源的。虽然是起源于日本吧，但是是由五百年前的古老格斗术和中国传入的日本的这个拳法糅合而成的。 嗯， 啊，也是源于日本的一种国技吧。最早就被称为唐手，唐朝的唐。 对，唐手。 嗯， 其实在咱们大家印象当中，就是电影《少林寺》，就李连杰主演的这部电影的话呢，当时电影开篇的话有一个纪录片的片段，介绍的就是呢这个宗道臣，这是日本的，应该说他是这空手道的一代宗师，他是到少林寺啊去进行这个交流，他也成这个当时的这个介绍，就是空手道其实是跟少林寺的拳法，跟咱们中国的很多的武术的都是有着这个交集的，而且呢是源于中国。 嗯、 那最早的话追溯到唐手的话呢，可能是历史更加久远。 嗯，虽然说没有进入到奥运会，但其实呢很早就已经有世界空手道锦标赛了。 嗯， 那在1970年也是由全日本空手道联盟就主持了第一届世界空手道锦标赛，那之后呢就成立了世界空手道联合会，这些团体成立之后呢，当然就把这个项目推向世界了哈，像喜欢这个摔来摔去的这些男同学们就来尝试了。 就大家以前呢，因为我们电视转播啊，包括平常的关注的空手道的一些世界级的比赛的并不是特别多，更多的是通过一些这个文艺作品、影视作品来了解。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精武英雄》李连杰版的那部电影，他去这个道场，我们叫什么叫砸场子， 嗯， 就是道场里边的更多的这种武术的，当时这个武术的这个背景的话就是应该是空手道。 嗯，哎，我以前喜欢看的一个是个欧洲的动作明星，我现在想不起来叫什么了，他就是一个空手道九段高手。 这个很多像史蒂芬辛格 啊， 就是、 包括上格云顿啊， 就是他， 前面都是有空手道这方面的学习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还挺喜欢看他的动作片，因为动作干净利落，哎，怎么那个人就倒下了？就是因为这种风格比较喜欢。 史蒂芬辛格的话，他应该是在跆拳道、空手道，包括在跆拳道的没有，这个空手道包括合气道， 嗯， 合气道这方面的话，他也是有一定的段位的。 哎，该把我以前的那个老片子翻出来看看。 嗯， 那第一届空手道世锦赛之后呢，空手道这个项目啊就已经发展到了和其他一些运动特别受欢迎的一个程度哈。现在的这个空手道的正式的国际组织呢叫做世界空手道联盟。 嗯， 正统的空手道有一些流派哈，这我就不懂了，什么松涛管流、河道流、刚柔流、细东流四大流派哈。 就是像空手道和柔道呢，在日本国内哈，据说也是有很多的流派，就像咱们在这个 武术 这方面一 样， 咱们是很多的不是流派，叫门派。 嗯， 当然咱南拳北腿啊，这个从简单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有这样之分，但实际上呢，咱们的这边是更多的这个门派，而日本的这空手道和柔道为什么它利于推广呢？因为它还是像这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虽然它流派呢相对这个复杂一些，有一些区别，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可能在这个评级这方面啊，包括在真正学习的时候，它统一性还是比较强的。 嗯， 就尤其是这种竞赛项目，在奥运会舞台在比赛的这个时候呢，它容易打分儿。 嗯。所以说啊，也是比较有观赏性哈。 嗯， 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呢，在1970年呢，咱们国内有一个中国空手道协会，然后2008年12月正式成立的，然后1994年10月份呢，空手道也是入选过第12届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也是亚洲各国的体育爱好者比较喜欢的一个项目哈。那在2016年8月份，国际奥委会也是通过全会表决，空手道可以进入到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那这也是这个项目空手道项目首次亮相到奥运会当中。那么其实在2018年哈，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在法国巴黎也进行过世界空手道比赛，当时就吸引了很多国家的 体育爱好者去参加，说有81个国家，大概有800多位运动员去参加呢。 嗯，但这个项目呢，到下一届巴黎奥运会3年之后呢，就不能在奥运舞台当中亮相了哈。 那就要看法国的朋友是这确实不喜欢哈。 因为像这些项目的话呢，它具有一定的表演的性质，但是真正的在比赛起来的话，恐怕还是受到一些条件方面的限制。就像0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咱们的武术呢，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叫特殊的项目来这个呈现啊，但是呢，还是没能够留在奥运会的舞台当中。也是需要咱们这个武术界的人士吧，啊，这个在这方面的话，还是需要多做一些工作。 嗯。日下长河说：“哎呀，现在金牌差不多都拿得可以了哈，巩俐和李倩是我们中国夺金的最后希望了。 嗯， 明天女子拳击还有一块有可能的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巩俐一会儿是6:20。”现在还有25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李倩明天参加的比赛呢是女子中量级，就是比这个谷红那个级别要更加高一些，69到75公斤啊，女子中量级的比赛，时间呢是在明天的北京时间1:45。这块金牌决赛的对手是来自英国的劳伦普莱斯。 嗯。孙元军关注到了田径赛场哈，说咱们4x100米接力取得了第4、第6的成绩，咱们还有2块金牌、1块银牌、1块铜牌，决赛咱女子800米也进决赛了，还跑了一个不错的成绩，真的挺棒的，这都是我们的突破。中国田径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也跟您的这个想法是一样，我觉得今年中国田径是相当不错呀。 所以说呢，还有3年时间呢，就是巴黎奥运会，希望咱们趁热打铁啊，趁热打铁把这个势头保持好。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SK 这朋友，你看还给人算呢，说这个4块金牌马龙，2块金牌张佳琪，曹源1块，还有4块银牌肖若腾、唐倩静、唐熙静啊，他们队里叫唐熙静，唐熙静呢是1块，刘雨辰1块，冯宇1块，还有2块铜牌是肖若腾的，这都是咱们北京籍选手的获奖的情况。 嗯， 您一个一个拿一小本记着呢。 对啊，这数得特别清楚啊。嗯，当然这也是咱北京籍运动员的骄傲，也是北京的体育的骄傲。 太棒了。嗯。还有朋友说还不知道书豪能不能来首钢，中午跟大家介绍这个消息了，书豪在上海隔离的时候查出这个新冠检测呈阳性啊，说是轻度感染者，目前也在上海的医院在恢复当中哈。我们也挺关注他的，时时关注他的微博吧，他应该有一些最新的动态会跟大家介绍的哈。好，那我们第二时段内容就为大家盘点到这儿，第三时段还有更加有意思的内容，包括我们的线上活动要和大家做介绍哈。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保持互动，咱们稍后见。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白天的紫外线照射强烈，闷热非常明显。今天夜间云量增多，预计最低气温23度左右。立秋节气到来，虽然不会对白天的闷热有所改变，但是早晚出行会有凉风相伴，体感会逐渐舒适起来。明天白天的云量继续增多，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出现，夜间将有全市性的雷雨光顾。 最近一段时间山区降水频繁，一定要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预计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气温偏高，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气温在24度到27度。明天早上空气清新，能见度较好，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级，适合穿薄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为4级强，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护。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欢迎大家在晚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燃在东京晚间版的特别节目。我们从5点到7点2个小时为您浓缩这一个比赛日哈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同时也要关注其他的奥运选手的精彩的表现。刚才我们第一时段主要说了咱们中国的哈，咱们再看看其他一些目前为止结束的比赛哈。像女子水球的决赛，美国队是14-5战胜了西班牙队，所以他们这个金牌榜又得再添一块了。 嗯， 这是刚刚结束的比赛哈。 另外呢，还有一场刚结束的比赛是自行车赛场伊豆这个场地自行车馆，这是奥运会的女子争先赛的1/4决赛。中国香港车手李慧诗2-0战胜了英国车手马尚特之后呢，进入到4强。 嗯，在高尔夫球的比赛当中，女子项目美国选手内利科达摘得了金牌。哎呀，中国选手冯珊珊在上一届里约奥运会是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这次是获得第8名。上一次同样也是参加这个里约奥运会的另外一位选手林希瑜，最终是并列第15名。在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的时候，林希瑜有一杆进洞的表现哈，那是我们中国选手能够头一次在奥运会这个舞台当中有一杆进洞的表现。今年表现一般好，一个是第8，一个是第15。 另外呢，自行车比赛呢，这是男子麦迪逊赛已经是结束了啊。丹麦队呢43分获得冠军，英国跟法国呢同积40分，但英国队呢是率先这个过线，英国队获得亚军，法国队第3，比利时呢是获得第4。 嗯，在今天中午还进行了艺术体操的全能资格赛，中国队是83.600分排名第5，晋级到决赛。前3分别是保加利亚、俄罗斯奥运代表队和意大利代表队，他们是排在前3，我们资格赛第5晋级到决赛。 那么同样关注一下自行车赛场当中呢，有中国选手的身影啊，但是结果呢并不是特别理想。在男子凯林赛的第1轮，这也是场地自行车的项目之一，凯林赛第1轮的话，中国选手徐超在第1轮呢就止步，没能够进入到下一轮。 嗯，再来看女篮方面，在今天的女篮铜牌争夺战当中，法国队是91-76击败了塞尔维亚队，这样法国队就获得了本届奥运会女篮的铜牌。本场比赛法国女篮的姑娘们7人得分上双，其中加比威姆斯贡献了17分8个篮板，塞尔维亚的安德森贡献了24分。 其实塞尔维亚队只是在第一节稍微有一点领先，23-19，后面慢慢的就被法国队控制了，尤其是在下半场啊，法国队逐渐就拉开了差距，最多的时候还领先过19分，所以说这样的优势也是扳不回来了。 那么我们跟塞尔维亚队打比赛的时候呢，其实能够体会到对方的这种经验啊，这个虽然说年龄呢他们偏大一些，但是呢这个经验还是在场上的把控能力呢还是比咱们要强了很多。但是面对法国的时候呢，看来这个法国的经验就更加丰富，实力更强。 其实说到法国呢，今天法国男篮也是在男篮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是不敌美国队，虽然说收获了银牌，但是这个银牌呢也是追平了法国队在队史奥运会上的最好的成绩。那看历史数据，法国男篮呢曾经在1948年，好早，和2000年获得过奥运会的银牌，而且非常巧的是都是输给了美国队，今年又输给了美国队， 是不是会心有不甘？ 肯定会啊， 但是要屡败屡战，但屡战还屡败呢。 不过3年之后，他们是在家门口作为东道主迎战美国男篮，看看在下一回哈能不能够事不过三嘛？人都说都已经输过3回了，第4回不能再输了吧？ 没错。另外呢，刚结束的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决赛啊，以色列的阿什兰107.800分是爆冷夺冠，领先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的名将蒂娜埃维琳娜0.150分。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特别具有艺术表现力的项目当中，艺术体操一般的都是这个俄罗斯运动员的话，可能是摘金夺银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啊。艺术体操的头号强国俄罗斯是无缘这个项目的6连冠。 哎呀， 那前5次比赛都是他们拿到冠军的。 对呀，真是还挺意外的啊。说说波波维奇，波波维奇作为美国男篮的主帅，是第一次能够带领队伍在奥运会夺冠。你是不是有点意外哈？说这是一块迟了近半个世纪的金牌。早在1972年的奥运会，当时波波维奇呢还在美国空军学院上学，那时候是个大学生哈，他差一点就进国家队了。说有一种神秘力量选择了道格·克林斯，没有选择我，令人难以置信。波波维奇非常喜欢开玩笑哈。成为美国男篮主帅之后呢，说成为国家队的一员也是我的梦想。终于带队如愿以偿拿到了冠军。那么美国夺冠哈，也是因为在他的指导之下，尤其是上来小组就首场失利，及时做了调整哈，也恭喜波波维奇这位老帅哈。 另外呢，除了我们的这个赛事之外呢，其实在奥运会开始之后，我们的节目里边呢还有这个听友互动的环节啊，设计就是东京名侦探这个听友互动的活动呢，也是体育广播在奥运会期间推出的一个广播端跟短视频联动啊，您可以参与到的线上互动的一个活动。活动主要是在兄弟唱小节目里面呢，结合咱们前方的记者拍摄的短视频提出一个问题啊，问题答案呢在短视频当中就可以找到，所以说引导您呢去快手客户端来看短视频呢寻找答案。那回答问题的和抽奖环节呢是在我们的金戈铁马这个时段的，您可以在快手客户端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账号，来观看我们东京奥运会的前方私人报道组拍摄的奥运 Vlog 短视频的作品。每天呢在兄弟唱小节目里面的话，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今天的问题呢在早上已经提出来了，就是刘诗颖啊，就是女子标枪的冠军嘛。刘诗颖呢在获得女子标枪冠军之后，从看台上接下了什么东西和队友一同来庆祝胜利。哎，这是镜头体现出一个细节。 我都看过。 我也看。 你也看了吧？我就不告诉你。 自己看了再说。 老孟也就不告诉你。去看我们的 Vlog 哈，然后得到这个答案之后呢赶紧参与，还有机会获奖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赛场之外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奥运新一代偶像，你觉得有没有在东京破圈？当然国安这个话题是时时都有的，只要有比赛咱们一定会说的哈。能保住 B 组前四吗？反正现在是排在第4的位置哈。对于这个话题，我马上连线体育评论人严强，跟他一起来探讨一下。你好严强。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说一说这个些年轻的选手哈，奥运新一代的偶像在东京破圈的事儿。现在咱们37金奔38金去了哈，奖牌总数应该说跟伦敦差不了太多，因为大家都知道伦敦奥运会那一届咱们是境外获得金牌数最多的一次吧。所以说对于这一次我们中国军团的表现，也请您给大家分析分析，或者是您跟大家交流交流这段时间看比赛的一些感受吧。 在对于奥运会这届做成绩前瞻的时候啊，我听过的 最乐观、最大胆的预测就是能够拿到三十八面金牌。 哎， 现在已经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了。我觉得这确实超乎意料的好。但是从整个这个奥运会的走势来看，我觉得有几重原因吧。 嗯， 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中国整个竞技体育的发展可能将以往会更加均衡。 嗯， 我们以前不断的描述的是我们有六大梦之队啊，这其实承载了我们奥运金牌的主体。那现在来看，我觉得在很多一些新兴项目当中，不光是金牌啊，包括整体表现，在以前一些未必是那么出色的运动项目当中获得了很大的突破。这两天我觉得大家收获的一些惊喜，不管是从皮划艇啊，还是从田径啊，从这个田赛当中看到中国运动员的表现，这我觉得都属于一些突破的项目。这证明竞技体育整体的发展在这几年在这一个奥运周期吧，应该是又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可能是在过往的奥运会上没有能够体现那么充分的。 嗯， 那第二个因素呢，我觉得就是您前面提到的人啊，我们看到的这些小将们有老将的坚持，这是整个应该说中国举国体制的体育特点啊能够提供的保护，能够对这些年过三十啊甚至年龄更大的运动员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相对比较专业比较稳定的一个训练环境，能够帮助他们延续自己的运动寿命。而这些年轻的小将95后00后啊甚至是05后的这些运动员，我觉得他们体现出来的可能是另外一种精神风貌，更加自信，和整个世界的相处以及竞争我觉得也更加从容。 嗯， 在这当中呢包含了自己啊各种主动的表达，对社交媒体的娴熟的运用这可能都是中国体育的一些新的一些现象。所以我觉得从运动项目到人这都是我们能够获得这么好成绩的重要原因。当然还有第三个重要因素，我觉得就是疫情这一年导致了世界的停滞，导致了世界体育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东京奥运会。而中国体育我觉得在这时候充分显示出了自己在体制和应对这方面的一些优势虽然大家都没法比赛，但是我们的训练的系统性和保障要比很多这个过往的一些体育强国要更强。我觉得这次跟美国的直接竞争就能够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三个因素应该是帮助了中国代表团在东京获得成功。 嗯，要说到我们中国代表团现在暂时领先哈，38-34，美国队今天还是追了两块。那相比较而言，好像感觉美国代表团今年反倒势头没有那么猛哈。嗯，那据您观察，这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他们在田径上今年就没有特别好的表现，是没认真比赛吗？ 田径和游泳这两项，我觉得是他们失分比较多的领域。 对， 你要说不认真比赛，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来到这个奥运赛场上，肯定都是各自运动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运动员。但是有一个迹象啊，我觉得有一件小事可以挺能够具备典型事例这种效果的，就是美国在田径男女40×100这样的王牌项目当中，最终都没有能够杀进决赛。不是说他们的短跑选手实力不行。就像刘易斯啊和这个阿甘啊，这个 Michael Johnson 他们不断指出的是，为什么美国队连交接棒都不会了？其实这是严重的缺乏训练和缺乏磨合的一种体现。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了可能，这些竞赛选手平时都是个人化的训练和比赛比较多，而团队给予他们的支持以及帮助并不够充分。那我想，美国代表团这次失分可能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他们缺乏像中国这样集中的训练和当然也缺乏了很多国际比赛啊为他们来磨合自己的成绩。这可能是美国在他们过往拿金牌最多两个大项当中失误的原因。 嗯， 但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迹象。倘若啊这个疫情逐渐得到更好的一种管控，而国际交流以及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恢复稳定的话，我觉得美国的底蕴还摆在那儿，最突出的就是看他的奖牌总数仍然是遥遥领先。 嗯，没错。那么再回来说我们的年轻人哈，在今年的奥运代表团的采访当中，我觉得这些小孩都太会说了，而且说的超级自然，所以这些运动员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生动活泼的那种鲜活的形象。那不知道您对这些运动员的印象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越年轻的运动员，他们可能成长的经历啊，以及跟这个整个世界相处，我觉得可能都会更加 自如哈， 通达，可能也会更加开明一些。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感觉都是在追赶着世界，而他们现在确实是能够做到平视这个世界，这是心态方面的区分。另外，我觉得在生活习性这方面呢，他们的成长更多是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而他们的交通他们的这种沟通渠道呢，社交媒体扮演了一个非常主流的一种途径的特点，所以在与公众交流表达这方面，我感觉他们早就没有了过往的那种生涩和过于内敛吧，他表达起来确实要从容很多。这当然我觉得也是社交媒体时代可能在竞技体育当中的一种时代特征的展现。 前段时间我也在看您的这个个人的视频，也提到哈，说什么样的运动员才算是巨星，那现在涌现的这些小花也好，小星星也好，其实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保持比较好的这个竞技状态，成为一个有巨星方向发展的恒星，起码在自己的运动状态当中能够保持的年头长一点。所以您看哈，咱们刚才探讨的这些像全红婵了，包括张佳琪啊、张雨霏这些小孩，他们是不是可以保持这样的势头呢？ 他们都有这样的素质，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巨星呢，可能更多的是从市场营销啊，从他的这个商业号召力这个角度来考虑。所以运动项目有时候会形成很大很大的制约。那如何能保证他能够高频的和他的受众、和他的粉丝、和他的这个体育迷交流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关重要。而他们所处的这些运动项目呢，因为赛事原因，他不可能是那么像美洲，像一个职业篮球联赛、一个职业足球联赛，或者是一个职业赛车联赛这样跟大家高频见面。但是现在我觉得有一定补救的方法，就是社交媒体形成的这种热度，它如果能够做到有一定稳定内容输出啊，能够和它的形成很好互动的话，这种新的组群效应我觉得完全是可能形成的，那或许是我们以往从未见过的一种新类型的体育巨星的存在。 我们也很好奇看看这样的势头该如何展现下去哈。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有关奥运会方面的消息哈，那同时我也是刚好就是顺道问您一下，昨天还在看您的视频，说巴萨这个事儿、梅西这个事儿应该还会有几天才能够揭晓，应该还是一个角力的过程，但是今天你已经看到了说这结果，哎呀，那原来还是要走的。那顺道也是跟我们这个家里人说说哈，巴萨和梅西的这个告别的事儿吧。 认输了啊，这不到24小时就被人打脸了。所以本来还觉得这是一个标准的三方博弈啊，一个权力和利益争夺的一个过程。但是没想到在拉波尔塔，巴萨的这个主席80分钟的这个独立演讲的过程当中，直接就把这个桌子都掀了。这当中有一个核心的数据可以体现出来，就是拉波尔塔表示说，他上任，他3月份当选主席的时候呢，外界对于巴萨的财务评估是过去这个赛季说已经打击亏损是2亿欧元。但是他上任之后，组织内部的这个审核发现实际亏损可能会突破4.8亿欧元，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坑。而巴萨在此前他的负债已经是超过10亿欧元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再加上啊，西甲呢一直是五大联赛当中这个 FFP 西甲的对于俱乐部的公平竞争财务的健康状况的要求是比较严的，所以对不同的俱乐部根据他们的收入设定了他们的工资上限。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按照西甲的这个财务规定，还是按照巴萨自己的这种经营状况论的话，他们哪怕和梅西这个减薪一半啊，已经达成了条款上的认同，最终是合同没法签。所以哪怕上周四五梅西他爸作为梅西经纪人已经回到巴塞罗那和俱乐部就准备草签合同了，这个时候俱乐部反复审核发现没法往下走了，只能够让梅西走人。当然这是拉波尔塔的一面之词，就在拉波尔塔说这话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演讲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去抨击这个西甲联赛啊，就是西甲联赛太不变通啊，对梅西对巴萨呢没有说提供更大的这种灵活度。就在说话间啊，西甲联赛的主席这个特瓦斯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否认了，反驳了拉波尔塔这种说法，这已经是透过社交媒体来交战了啊。 啊，并且提出说，就西甲呢，为了让西班牙职业足球渡过难关，已经跟一个美国的 CVC 啊，就 Capital Partners 一个私募基金形成了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合作。这个私募基金呢，会给西甲联赛提供23亿欧元的借贷，当然这是要以西甲未来10%的媒体版权收入作为这个抵押的。对，那皇马和巴萨都不接受啊这种方式。皇马和巴萨认为这是把未来啊压给了这些完全是追逐利益的资本市场的这种还是一级市场，不是二级市场啊，是这种私募基金，所以他们不接受。而且就在梅西新闻发布不到10分钟，皇马也发布一条消息，就是说他们完全不认同西甲联赛和这个私募基金之间的合作。所以几方的角力搅在一块儿，西甲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他们认同啊这一笔借贷的话，那他马上就可以给巴萨大概是超过2亿欧元的借贷，能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意思就是说只要认同这一点，那他续约梅西是没问题的。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皇马和巴萨必须要放弃欧超、欧超这个想法。所以我们想想这当中这个整个这个局啊，搅得一塌糊涂，变成了一个漩涡。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皇马巴萨这些超级豪门在过往啊过于大手大脚，完全不具可行性的这样的去支付去支出去购买，为了追求一点点的竞争方面的成绩，不顾长远的俱乐部的前途。而梅西呢，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个牺牲品， 所以成了牺牲品。这个据报道说呢，梅西和他的父亲好像正在等待大巴黎方面开出的正式的合同哈、预计会在这个周末拿到这份合同，可能会完成签字。我看到有媒体这样报道的。 此时此刻，据说啊，就是一会儿又有消息说，这个卡塔尔的王室已经透露消息说，这合同已经签了、是3年合同。也有消息说，这个在周五这个巴萨一表态之后呢，切尔西的老板阿布立马就急了，说赶紧要约梅西他爸来谈。但是理论上啊，当然了，昨天同一时间瓜迪奥拉在前瞻今天晚上英超这个赛季揭幕战社区盾的时候呢，也说我们没法跟梅西这方面谈啊，说这个成本实在太高，还有俱乐部呢夏季预算已经用的太多了，他们现在争取的对象还是哈里凯恩，刚刚1亿引进了格雷利什。那梅西其实有的选项也非常有限，当然关于他真正离开巴萨这件事儿啊，他前后是在巴萨待了21年，其中作为职业球员效力17年，我相信还有很多背景故事会要需要一定时间沉淀，我们才能逐渐看到真相。 好吧，那我们就看看啊，过几天这个事情的最终的发展。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继续关注即将要闭幕的东京奥运会。再见。 好，谢谢，拜拜， 再见。好，刚才是严强，首先啊跟我们说了一些这个有关咱们在东京奥运会上年轻人的一些表现和印象哈、然后又顺道我就说了一下这个梅西和巴萨的事儿，就忍不住好奇问了一下。 这是在这个微信微博里边的很多朋友也在关注的这件事情啊，这个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可能刚才严大师自己也说了，这个时间并不长，结果他的这个推断呢就是被推翻了。 被推翻，被打脸了。 对，结果也看到这个消息之后的话呢，像阿圭罗也是这个非常生气，因为他据说跟自己律师呢正在捋他的这个签约的合同啊，里边有个条款似乎就是他要跟梅西一起踢球，这是写在他的这个续约的合同里边的，但是俱乐部呢最终呢并没有按照合同办事儿，就是巴萨还是跟梅西分手了。 好，这是这个刚才严强的连线哈。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到现在为止，这不是还剩今天和明天2天了吗？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还有哪些看点呢？请进前方的记者小齐。你好，齐安博。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知道18:23哈，我们的这个公立的这块牌子应该开始进行角逐了。那明天还有这个拳击的李倩这一块金牌还是有可能哟。那接下来再跟大家捋一捋哈、咱还有可以看哪些好看的一些看点哈。 因为其实按照现在金牌榜上的一个这个顺序来说，中国现在是38金，美国34，日本24，应该说今明两天吧，最大的一个悬念可能就是金牌榜到底中国和美国可能谁能占据一个首位。按照时间顺序来这个梳理一下的话，那龚倩呢现在是晋级到了空手道女子61公斤以上级的这个争夺，应该是半决赛打完之后，如果能战胜对手，那在今天晚上北京时间大概是6:55左右应该迎来这个金牌战。 那同样呢，在六点半将进行的是花样游泳团体自由自选的项目。那作为水上芭蕾呢，应该说花样游泳是奥运会上比较具有观赏性的一个项目。那在这个项目上呢，应该说俄罗斯队多年的实力应该是比较强的，但是中国队呢这些年也同样具备一定的这种竞争力。在12年伦敦奥运会上呢，应该说这支队伍是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获得了银牌。那在17年呢布达佩斯的游泳世锦赛上也拿过金牌。目前的这个排名呢，应该是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是 97.2979 分排名第一，那中国队是 96.2310 分排名第二，很有机会向一枚奖牌甚至是金牌发起冲击。此外，今天晚上7点半的摔跤女子50公斤级，中国选手孙亚楠应该是对阵东道主的日本选手须崎优衣。在半决赛中，应该说孙亚楠的逆转美国选手应该打的确实是很燃，所以说在决赛中能有怎样的发挥，我觉得也值得大家去期待吧。另外，明天呢上午10点半、10点20，场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中国选手钟天使应该是再一次向奖牌吧发起这个冲击。下午的1点45分，女子拳击75公斤，李倩将对阵英国选手普莱斯。此前在半决赛的时候，也这个对她的教练包括本人有一个采访，就是教练觉得可能这个英国选手确实不好打，但是也提到了说，相信如果李倩可以做到把自己的这种实力发挥出来，也会有一个这种满意的结果。所以说这两天来看吧，中国队感觉应该预计还有大概4到5个冲金点。8月8号最后一天呢，迎来这个奥运会应该是最后一个比赛日，那一共呢产生14块的金牌。可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是现在的这个冲击点来说，咱们并不是很多，但是其实我们的这个美国队美国军团应该说还是有不少的冲击点，比如说像今天晚上田径的男女4乘400米接力，包括像明天的女篮女排决赛等等。所以说我觉得也是最后一天留有悬念，也是比赛非常精彩。主持人， 好，谢谢小琪的介绍。看来看去啊，我们中国代表团还得靠姑娘们啊，最后几个项目都是姑娘们在努力啊。好，谢谢你的介绍。好，再见。 好，再见。 我把小琪给说得很尴尬， 直接问无语了。这我觉得都是咱们中国运动员啊，都是给国家去争得荣誉啊，也希望呢他们在最后应该是仅存的啊，包括像这个拳击赛场当中的这些夺金的希望啊，那么希望呢他们最终能够这个夺金成功吧啊，毕竟还是有一丝这个希望的。有这种可能就要去努力。另外呢，其实我觉得还要关注一就是明天在赛场当中的美国。这个他们的运动员在哪些项目当中进入到决赛？因为进入到决赛的话，就有夺金的可能。 对，他不说了吗？今天晚上的4乘4男女， 对， 包括这个排球， 对， 排球的这个女排的争夺哈。 在明天的项目当中呢，像水球男子组的水球的决赛是美国对克罗地亚啊。另外呢，在排球这方面啊，篮球呢是美国对日本。这是在明天上午10点30分要进行的这个比赛，这也是决赛。那么水球呢是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另外呢就是排球啊，女排的这个美国对巴西的决赛，另外再有呢就是在拳击赛场当中呢，还有男子的轻量级的比赛里面有美国选手的身影，是美国选手对古巴选手。另外呢就是在拳击项目当中的超重量级，就是91公斤以上级。这样的一个大级别的比赛里边的美国选手理查德·托雷斯将会对这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 这都是看点哈。 嗯， 好，我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一会儿我们在第三时段哈也会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给大家提供。那同时呢，也欢迎您跟我们保持互动哈。这很多朋友也都在说中超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会跟大家说说中超的事儿哈。昨天国安都没有进球，0-0，现在我们在小组排在第四，所以今天有个话题说，这个咱小组第四的位置能保住吗？是吧？ 这个大家现在都关心的就是国安的目前这样一个排名的情况，因为在这几轮比赛里面的话，真是想在一个优势局面下取得更多的进球，是一个比较难的情况啊，这个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希望咱们早日打开进球的模式。 嗯，也有朋友说花油咱们甭想了，那还是俄罗斯选手，除非是他们失误了，他们太强了。好，欢迎您跟我们保持互动，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

说外教呢来的时间不长，所以目前这个情况的话，用户6645说了保级就行。 那有关国安的情况，昨天咱们是0-0战平了河北队哈，目前在这一小组苏州赛区是排在小组第4。那今天也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就是申花官方已经确认他们接受崔康熙辞职，啊，剩下的比赛将会由毛义军来暂时代理主教练哈。我们连线大家熟悉的足球评论人杨天英，请他来给大家说说这两天的事儿哈。你好，天英。 哎，小丽姐好，孟老师好。 你好，天英，辛苦啊。 昨天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是不是也关注到国安了哈？0-0倒是没让大伙儿着急，就是一个没有进球的比赛，闷平。 啊，对，我昨天啊，作为一个这个体育爱好者、工作者哈，我正好上那个奥运夜班嘛，然后我一边在电视里面看着这个国安，一边在电脑上看着这个电竞比赛，一边在电脑上看着国安队比赛，然后一边在看着前方的稿子。 你真是一脑多用哈，结果发现国安这边不用太动脑子了，也没进球。 对啊，我当时为了防止这个国安进球嘛，我没有看到哈，中间去拿外卖的时候还是一路小跑， 好， 回来之后发现吧，跟前面是一样的， 没有变化，跟上一集一样，这下一集还是这样。 对，跟最近的几场比赛也都是一样的，就是可能整体的过程大家都看到了哈。刚才我也听小丽姐他们说这话题，就是说国安最近的踢的好像有点不像咱们自己的队伍了，是吧？原来咱们国安踢的比赛是什么呀？轰轰烈烈，这个要么就是轰轰烈烈的胜，要么就是轰轰烈烈的倒下。那个3-3啊，3-4啊，被人给扳平了，被人给逆转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起码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们至少能打的对手没有这个招架之功了。在这段时间的国安，应该说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特别平淡，是吧？特别平淡，然后特别的，就是缺乏这种场上的这种爆点式的感觉就没有了。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个队伍踢的有点不太像这几年咱们看的北京队了。我觉得这个感觉可能大家都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因为咱们的国安将士也在看奥运会呢，所以大家的状态没有那么集中？我瞎猜了，开始。 我觉得是因为就是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咱们国安队的这些队员的体能肯定是成很大问题。因为上一场比赛比赛还没有结束，刚60-70分钟的时候，你会发现国安队已经开始出现大面积的这种抽筋了。这是一个体能问题。因为咱们的队员之前国安队的比赛啊，整体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国安队现在的一个战术体系变化，而恰恰跟人员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现在打三中卫，打这种3-5-2的阵型，这个是对于这种边翼位的要求非常高。但是恰恰现在国安队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两个边翼位全都有伤。我们有两个最好的国脚边翼位，但这两个人都是带着伤病踢了这两个赛季。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全世界能够踢这个352阵型踢得好的队伍，往往都有一个特别好的进攻的这种组织的核心人物。你看看国安队的比赛哈，我们希望两个边路能打开，但往往边路打开的前提是在中路能够吸引对方的兵力。你的中路有一个能够把球打住、吸引对方兵力的人，才能够让对方的防守往中间来收缩，他的两个边路才能有空间。我们的两个边路的人才能够去往里面插，才能够创造出这种很大的这种进攻的这种可能性。我们恰恰是因为我们中路打不住对手，中路顶不进去，我们的边路才打不开。所以说现在的国安队啊，这几年以来，大家回想一下，国安踢得好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好的前腰；国安踢得差的时候，都是在前腰位置上面，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队员。不管是什么样的打法，什么样的阵型，国安队对于前腰这个位置上的需要非常大。现在恰恰是这个位置上没有人。 现在国安队是小组第四，其实申花也跟咱差不多，就咱身后少两分，4胜4负，4平3负。他们怎么就忍不住要换帅了呢？我们其实也挺着急的，但我们还慢慢的在找哈。这怎么他们就崔康熙、康熙大帝就决定离开了呢？太着急了。 我觉得其实申花跟咱们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国安队今年是真没人，是吧？是外援是真来不了，外援病的病，伤的伤，这个不在的不在。申花可不是，申花这个又换了这个敦比亚，把这个大金子给换走了。这个。强中自有强中手，一代更有高手啊！所以说，申花是在兵源齐整的情况之下打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认为俱乐部不接受，球迷不接受是有道理的。 嗯， 就相当于如果我们的这个奥古比埃拉呀，然后那个小金呢都回来了，我们如果还是踢成现在这个样吧，那比利奇也要下课了。 嗯， 我们之所以现在对比利奇还能够接受，是因为大家也能理解，你看他真是缺兵少将哈， 嗯， 要谁谁都不在， 嗯， 而申花恰恰是要谁谁都有，外援水平比之前要更加好，要更好一点。现在这个外援的水平，你看，不管是巴索戈呀还是敦比亚，那都是实打实的外援啊，非常强的。这种情况之下，你踢到现在这个水平，我认为大家不接受是有道理的。 哦，那自己人带能调整好，没有钢琴大帝在能行？ 啊，其实很多俱乐部啊，很多球队换教练的一个核心目的，不是说我换的这个人就比前面那个人好。往往大家会看到哈，被换掉的那个人，往往是无论是资历啊、能力啊、名气啊，都比新的这个人大。但是为什么要换？是因为俱乐部千头万绪，就这个球队陷入到了今天的问题，一定是千头万绪，一定是很多矛盾积累到一起，一定是很多人很多事儿的问题积累到一起。那么俱乐部不可能每一件事儿细节的挨个去解决，那他只能快刀斩乱麻，我搞掉一个最核心的人、最核心的事儿，那么其他的事情可能就解决了。新的这个毛玉军的到来，如果他真的是个特好的教练，您放心，早替换李铁当国家队教练了， 嗯， 对吧？他连申花都没当过主教练， 嗯， 那恰恰证明他还需要锻炼。那么为什么他能来？第一，熟悉队伍的情况；第二，能够准确传达俱乐部的要求；第三，他可能在这个环境当中跟谁都没有矛盾， 嗯， 比较轻松。那么俱乐部通过把康熙大帝换掉之后，暂时解决了队内那些矛盾问题。把队内的矛盾问题暂时缓和了，让球员、让俱乐部现在放下了一个包袱，轻松去踢。其实很多的教练的走，大家回想一下，国际足球当中啊，很多教练的走是因为恰恰他是矛盾的集合点。 嗯， 与其这个矛盾解不开，不如让教练走，让矛盾暂时消失，这个矛盾就会被暂时换掉。新的教练所谓换帅如换刀，不是换的技战术打法，是换一个人心。换一个氛围，给大家换一个心情。 嗯， 我认为申花这个换帅也是为了这个。 嗯，而且这个时机也可以，因为周一他们要打大连人队， 嗯， 实力稍微弱一点，也可能从这场比赛当中如果收获胜利的话， 对这个球队的信心恢复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哈。 嗯， 当然接下来周一晚上的6:30我们将会迎战天津金门虎队哈，这已经有两轮打得不太顺溜了， 嗯， 是不是可以在咱们的邻居身上找找信心呢？ 其实国安的核心问题还是我们的进攻解决不行。 嗯，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场比赛哈，国安打得特别疲惫。 嗯， 上一场比赛其实从首发上面讲，比利奇已经开始进行轮换了， 嗯， 对吧？你会看到咱们几个就是首发的名单当中啊，跟以往还不太一样。他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中前场队员太疲惫了，这几个人老在这踢已经不行了。那么我觉得这种适当的轮换，其实也证明了比利奇还是一个有点魄力的教练。 嗯， 咱们跟天津踢，我相信。防守现在看问题不是太大，国安防守比原来好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进攻问题。但是从目前的角度上讲，如果也按照现在队员的状态啊，队员的这种兴奋度来讲，而且在没有新人来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国安暂时解决不了进攻问题，有可能又是一场踢得很沉闷的比赛。上一场比赛我也听了哈，刚才大家说可能巴坎布发挥不太好哈，但是别忘了能进攻只靠他一个人了， 嗯，就看他一人搅和了， 嗯，对， 嗯， 对。 今天我们互动还说呢，跟家里人一起互动说咱这个第四的位置有没有问题啊， 嗯， 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小苏他爹说了，嗯，没事儿，国安第四一点问题没有，因为崔康熙下课了。就是大伙儿就是这么想的。嗯， 啊，对， 好吧，那之后咱们， 啊， 嗯，然后什么，嗯， 啊，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啊，这个赛季的变动会非常大，不止咱们国安有被动， 嗯， 是吧？刚才那个您也说了，申花队那花那么多钱，弄那么多外援了， 嗯， 他也一样踢得不太好， 不顺溜， 对吧？ 嗯， 现在对，现在谁能讲踢得最好，居然是长春，是吧？连灭几大强队，大家都想不出来为什么。 对， 其实长春跟咱们跟国安本身有很深的联系， 嗯， 啊，就是关系非常非常深的， 嗯， 非常友好的球队哈，啊。大家没想到他怎么踢那么好，这就是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赛季的偶然性特别大， 嗯， 偶然性非常非常大。踢好两场比赛你就上去了，踢不好两场比赛你就下来了。所以说刚才那朋友说能不能前四，我认为国安只要现在咬住牙关，这个时候不掉队，最后一定没问题。 嗯， 好，我们周一继续看和天津的比赛。谢谢听友的分析啊，再见。 嗯，好，再见。 嗯，说了，康熙下课了，没事儿，咱第四保住了。 那边的消息的话，对咱们来说的是个好消息啊。当然，同时也说明呢，这个做一个中超的教练、啊，这个主教练是一个高危的职业。 说下课就下课呀。 啊、对。同时呢，也说明一个运动队要搞好的话呢，是相对还是很困难的，尤其在目前这样相对比较复杂的局面当中，其实各支球队的，你像咱们的国脚啊，包括这些球员的默契度啊，咱们以往的底蕴啊，都还在。那么现在为什么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是不是能稳住前四，都让大家作为话题来探讨。这本身呢，也说明，成绩跟以往咱们的表现和大家的预期呢，落差还是比较大。所以希望呢，球队用好的表现提升大家对于他的信心。 今天令我们北京体育迷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就是北京籍的曹原获得了东京奥运会10米跳台的冠军哈、啊。我们中国跳水队7金5银的成绩结束了这次的东京之行。那这个冠军呢，是曹原个人的第三个奥运冠军，他连续三届奥运会都能够拿金牌，三届奥运会是3金1银1铜。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和张艳泉搭档双人10米台金牌，16年里约奥运会他获得的是男子单人3米板的金牌，然后还获得了双人3米板的铜牌。那这一届他们也是啊，刚刚拿了这个双人10米台的银牌嘛啊，之前是获得了单人10米台的金牌。那26岁的曹原呢，是为数不多的连续参加了3届奥运会板台兼项的选手，非常的不容易。那刚才跟这个我们的跳水队，北京跳水队的教练王教练联系的时候，也说到他的伤势哈、啊，包括这么多年的坚持， 对左臂的脱臼、啊、 是。那赛后来听听曹原接受采访时的情况。 就是说教练跟我比赛的时候，我想我说，更多还是心态吧，对吧？技术动作平时已经练得很多了，认为奥运会它就是一种心态上了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变动，它都会差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就是做到了，心态就是说能够把自己调整得很好吧，就是他们跳得多好，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把我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就是这个东西需要自己心态上自己调节，还是比双人要静一些吧，就是更能够也有一种就是说破釜沉舟的那种勇气吧，就是才能够拿到今天的冠军。当时其实我也感觉吓到了吧，就是说到底能不能来，我也给自己很多问号，但是还是恢复的还不错，然后经过训练的反复的调整加康复，最终还是能够确定自己能够站在10米台吧。 非常不容易啊，带着伤啊。哎，看到非常好玩的一个消息，就是全红婵这个小将夺冠之后，他家是在湛江吗？湛江的一个农村，然后夺冠之后家里可热闹了，据说每天都有上百人来围在门口，都说是他家亲戚，说咱们是亲戚，然后其实很多人都是来拍照的， 对对 对，都想把他们家门口当一个网红地哈。妈妈还就是招呼啊，忙前忙后的，哦，你们来了，还说我怎么不记得家里有这么多亲戚呢。 就是在夺冠之后的话产生的一个效应啊，这个 网红效应哈， 哎，这种效应的话呢，让他们也觉得是措手不及。而且呢，其实有一些现象，我觉得是需要去怎么说呢？从媒体的角度来说呢，咱们还是应该有一个相对冷静的态度啊，去看这件事情。这个不要干扰人家生活啊。即使他是奥运冠军，但人家的家庭还有一个日常的生活，还需要一个稳定，需要一个安全的感觉。那这么多陌生的人去到人家家去，就蹭热度，甚至当成了网红的打卡地。这首先是对于这个奥运冠军和这家庭的一种不尊重的行为。 当然大家是心情可以理解哈，因为都很开心嘛哈，反正有个适度吧，有个限度哈，掌握好分寸。当然今天有很多的田径比赛呢还值得关注，比如说现在的女子万米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哈，大家都在关注各国选手的表现，尤其是美国代表团的选手的表现，毕竟和中国代表团之间的这个金牌数差的不多哈，我们现在是38金，他们是34金，这4块金牌就在今天晚上和明天白天这段时间看看哈，这个差距是不是可以缩小，我们跟美国代表团之间的这个角力到底谁能赢到最后哈。 嗯 嗯， 看到咱们刚才说的话题之后呢，无时无刻不在的朋友在聊天室里就说了，建议搬家， 建议全部站参加搬家是吧？ 我觉得这个这个建议的话，咱们在作为这个互动环节当中呢，一个建议哈，沟通可以啊，但是我相信人家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兴师动众的这样一个举动。但是 还真当真啊，往哪儿搬啊？往哪儿搬？人人都说这是冠军他们家，就更引起注意了。 而且呢，我相信全红婵这次呢，因为靠他的非常出色的表现，三个满分。肯定呢，他的冠军的这种光环和荣耀，肯定让他的这个家里的生活条件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他付出努力之后呢，能够改变家里人的这种生活的状态，也是他努力之后的一个愿望的实现啊。但是呢，这搬家中，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怎么说了？说别搬家住着好。 老兵新传说了，曹源刚才听了采访嘛，说心态真好。哎呀，真是成人难比，可不是吗？这些奥运冠军，别看只有十几岁，有的可能才二十出头，那心态啊，真是咱们常人不能比的哈。 嗯。另外，这个说到国安，这个吴孟生说，国安要不要咱们把这个康熙请过来？那边下课了，把他请过来。 咱不缺教练啊，现在。 关键是我是曼联说了，咱们这种战术打法是叫老崔来好像不太可能，就是这个互相之间的对互相之间的话不太不太合拍。 嗯，现在咱们家教练虽然也没有突然一下把咱们带得太好，但是也还能忍 已经适应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话呢，其实比利奇本身刚才天一连线当中也提到了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就是没有这么多人可以用。那么我现在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排在小组第四的排名，那么应该是一个相对理想的结果。那么崔康熙来了以后，是不是就能够让咱们的成绩有一个大的提升呢？人员状态有一个大的变化呢？没有人，其实还是目前这个情况。 今天晚上的田径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哈，万米的比赛我看是日本的选手在前面领先哈，那跑到四分多的时间，我们一会儿也会关注哈。好，那给大家介绍走进冬奥会的内容吧。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前几天呢，我们一直都在节目当中去说和冰有关的技术，而今天我们要去关注另外一项技术活，那就是造雪。经常滑雪的朋友呢，一定会发现啊，这个雪场边上会有这样的一种机器，这个机器啊，就是造雪机，也叫做雪炮。它的工作原理就是用高压把小水珠喷出来，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呢，直接凝固成冰晶。高级造雪亚雪工程师克里斯已经在北京工作快两年了，每到雪季之前都是他最繁忙的时候，因为白天的温度呢不够低，所以造雪亚雪工程师往往要在夜间进行工作。 我基本上是用雪炮来工作的，我们把水抽到雪炮上，然后和空气混合，从雪炮中喷出。你可以看到这前面有雪，我们在零下两度的任何地方开始造雪，我们造出来的雪会形成像这样的一大堆雪，然后把这些摊开铺在滑雪道上，按照标准铺平坦。 可能大家没见过造雪机刚刚造出来的雪，其实啊是一堆一堆的。如果从高空俯瞰滑雪场开板之前的雪道，就像是散落着无数的蒙古包。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亚雪车大显身手了。云顶乐园造雪车司机温龙介绍了他平时的工作。 造雪机造出来一个包一个包的了，这一个包一个包就需要我们用这种压雪车去把它推平连上的，但推的过程中是完全没有仪器参照的，完全凭借自己的多年经验以及手感去推的。那我们这种车是白天是供客人滑雪的，我们主要是负责晚上去干活的呢，很累的。 普通的雪道，咱们中国的工程师已经可以胜任了。而冬奥会的比赛雪道呢，造雪工程需要更加复杂的技术和经验。克里斯的团队主要负责的就是冬奥雪道。 每条冬奥雪道上的雪厚度密度都是有硬性要求的，特别是在 U 型场地和障碍场地，并且每天都需要补造雪和维护。所有这些东西和条件都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晚上在这座山上到处走走，就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当你看到这里的人们来滑雪享受滑雪，我们的成功马上就会到来的。 很快2022的冬天我们就可以看见克里斯的成果了。 好，来说说今天的东京名侦探哈这个环节。 那么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已经持续了这个一段时间了啊。那么上午的兄弟唱小当中呢，会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来自我们的前方，四人前方报道组啊制作的奥运 Vlog。那么今天的问题呢是呢，刘诗颖在获得女子标枪冠军之后，从看台上是接下了什么东西和队友一同来庆祝胜利？那么正确的答案是国旗。 对。是场边的好像是领队啊还是他的教练扔给他的，我那个镜头还看得挺清楚，看了好几遍我记得当时， 就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啊。这个一夺牌之后啊，或者说没这个，因为他自己也觉得拿冠军非常意外嘛，但是呢无论是夺牌啊还是拿冠军，最后呢都要是披上国旗这个绕场。 18:55我们再看到目前为止哈，中国体育代表团38金29银17块铜牌，我们暂时呢还是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但美国代表团是紧随其后哈，只跟我们差4块，34金36银32铜，他们暂时排在第二。所以今天晚上包括明天白天的几个比赛还是挺关键的哈。 美少女也说了，期待美国不赢。 也别这么说，人家美国运动员也是努力了这么多年哈。 对， 我是给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加油。 另外这个我们看到在微信微博里面很多好朋友呢对于今天的话题啊做了一个回应，风中旅行就说崔康熙打法铁血防守边路沉重，跟国安的阵容气质不匹配，不来不让他来， 主要是咱现在没有空让人来，你倒是想让人来呢，咱这教练也挺好的呀，还带着呢是吧。 另外无时无刻不在的还说到杨健啊，在今天的这个男子十米跳台这个最终啊获得银牌，他说好像看着被裁判给压分了， 是吗？ 就是说理解杨健的心情啊，这个获得银牌的选手的话呢，其实这个心情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去理解，就差一步就登上了最高领奖台，这颜色就变了。但是呢，就还是差失之毫厘，而且杨健呢，他本身最后一跳表现也非常完美，但是没办法，他是靠6轮比赛综合打分啊加在一起的。 今天正在进行的还有女子跳高的比赛，非常漂亮的姑娘们，大长腿跟小鹿一样在腾跳当中哈，大家关注关注，今天晚上的比赛也挺好看的，而且晚上还有4×4的男女比赛，也决定了这个美国代表团，他们在竞赛今年都表现不是特别好啊，看看他们能不能够捍卫自己的荣誉哈。 这个我是曼联说了，就咱们这成绩想拿冠军啊就别想了，这个能保住就不错了啊，先稳定在小组的前四。 但也有人说呢，可能会40块金牌呢，再涨2块， 再涨2块，再多几块，能多几块奖牌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结果。 好，那今天这个时段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欢迎您在晚上9点到10点半继续关注我们晚间版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 就到这吧，再见。 再见。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